京人民广播电台。欢乐时光广播。您即将收听到的是娱乐大篷车。 这是一段开心的旅程， 这是一幕精彩的大戏， 这是一部好听的电影， 这是一段逗乐的相声， 这是一首动人的歌曲， 这是一种久违的感动。 这正是影视歌戏大荟萃， 曲艺相声好宝贝， 奥运北京五环路， 快乐同行笑声飞， 欢迎乘坐娱乐大篷车。 亲爱的朋友，告诉我你的愿望，我将满足你。 我想听歌。 还是京戏有味道啊。 有相声小品吗？ 拐了拐了拐了， 我要看西游记。 老孙去你。 休闲之旅启程了，去吧。休闲之旅，休闲之旅。 在各个电视台的电视剧介绍当中，我们常常能够看到这样的两个字，续集。按常理来说呢，一部电视剧如果收视率非常之高，以后往往在很短时间内就会出现这部电视剧的续集，这似乎已经成为了中国电视剧的一个规律。不过因为这个规律呢，中国有很多部影视作品是没完没了。前段日子刚刚看过了某某续集，过两天播放的就是某某第三部。欢迎各位今天准时登上娱乐大篷车，我是各位的司机韩涛。我们今天的休闲之旅当中呢，继续来说一说这些个没完没了的影视作品。以前的旅行中我们已经介绍过了剧情类的续集，那么今天呢来说一说其他形式的续集吧。首先说一说这个情景喜剧类，自从电视剧《我爱我家》热播之后，中国的电视剧类型当中又多出了一个情景喜剧这种类型。不过不知道各位注意到没有啊，情景喜剧多半会出现续集的，比方说《候车大厅》。这部电视剧播出之后反响也很好，英壮趁热打铁又拍摄了情景喜剧《候车室的故事》。下面呢，我们来欣赏电视剧《候车室的故事》当中的精彩片段。 大明，刘大明，你咋在这看上报纸呢？ 这儿没杂志。 你当在这度假呢？车都快进站了还不检票呢，快走啊你啊。 你说哪趟车啊？ 2168呀。 21，你装什么假积极啊？2168都出站十分钟了。 那你咋没去检票呢？ 你怎么知道我没检票啊？啊，我要是没检票的话，那40多位旅客还不得跟我急呀、 怪了，你一人捡40多张票，咋一点没瞧出你累呢？ 我一人扛40多个包就能瞧出累来。哎，我说王小花，我坐那儿歇会儿，你瞧着有气似的。 怕你耽误工作，好心提醒你。 有你这么提醒的吗？啊，王小花啊，在这个班组啊，我迟早让你折腾出心脏病来。哎，对了，今天上午不是全站女职工检查身体吗？你怎么没去啊？ 去了，免费的我还能不去啊？ 免费干什么你不去啊？怎么那么早就回来了？ 我头一个检查，检查完我撒腿就往这儿跑了，我怕你一人忙不过来。 别老拿我说事儿啊，急什么呀你？知道什么结果吗？就往回跑？ 知道了。全都正常。 全都正常？哼，不可能。 咋不可能啊？大夫说的。 这大夫也太不负责任了。要不就是检查的不够全面。 全面该查的都查了，连妇科都去了。我头回进妇科，哎呀妈，那里头。 行了，缺心眼儿你。我问你，那个精神科去了吗？ 啊？ 查脑子了吗？ 查脑子干啥？ 你最大的可能啊，就是脑子有病，不查哪成啊？ 埋汰谁呢你？你当我还是3年前的王秀花啊？ 谁说了？我觉得啊，在某些方面，你不如3年前的王秀花。 你要是这么不实事求是，那就没劲了。说实话，我王秀花经过这几年的工作实践，我的综合素质是不是大有提高？ 这我承认啊，不是你智商并没提高啊，而且啊，你现在经常以老职工自居，变得也没以前那么谦虚了。你知道一个自我感觉良好的王秀花是多可怕吗？ 啊，那傻样吧，跟三年前一样。我怎么谦虚啊？三年了，我王秀花是老老实实、规规矩矩，不言不语、不哼不哈，一直夹着尾巴做人。 我身上像潜伏特务。 可惜上级领导没发现我这人才。要不孟班长要走，我咋地也能接他班儿。 哪儿就轮上你了，我都没轮上。 你和我是同一战壕的难友，要不咋说没遇到那啥可乐呢？ 还雪碧呢，多饿。 对，伯乐呀，你在哪嘎的？ 叫什么呀？以为自己是千里马呀？ 不是千里马，我也是千里驴啊，是千里驹。 我看你呀，像头骆驼，也不知道怎么回事混到我们这羊群里头了。 我就是那傻骆驼，光会干活，只讲奉献，吃的是草，挤的是奶。 怎么又变母牛了？哎，这三年你嘴皮子倒练出来了，比我还能白活。 谁有你能白活？你不是全站有名的刘大白活蛋吗？ 你这我说你没完了吗？你花啊，你也就仗着我们都不跟你一般见识，哼，有本事啊，有本事检察员来了你还这么冒傻气。 检察员，检察员啥时候来了？ 说来就来。 明察才是暗访的。 不是明察就是暗访的。 在职的还是退休的？ 不是在职的就是退休的。 男的还是女的？ 不是男的就是女的。 没说。 谁让你问来着啊？检察员要来能事先告诉咱们呀？你 真有可能来检察员。哎，前天一边小林子就碰上一个。嗯，那老太太发现他上班嗑瓜子，当场扣十分。 哎呦，那小玲子这瓜子可贵了啊！ 去了，那边扣十分，这边就扣50块钱。嗯嗯，这50块钱的瓜子还不够咱俩嗑一礼拜的。 你别老拽着我行吗？啊，自己多注意点就行了啊。嗯，还不干活去啊？ 没换医生咋干活啊？ 谁不让你换了？就换去啊！ 听过了电视剧《候车室》的故事当中的精彩片段，接下来我们再来说一说集数最长的情景喜剧，无论是《我爱我家》还是后来推出的续集的《东北一家人》，在集数上并没有让我们感受到是没完没了。不过要是提到接下来这两部作品，或许大家还会产生小巫见大巫的感受。那最没完没了的情景喜剧是什么呢？这就是《家有儿女》以及《阳光的快乐生活》。在2007年，一部反映再婚家庭以及子女教育问题的情景喜剧问世了。随后的几年时间，这部情景喜剧迅速推出了4部。原先第一部当中的部分演员都已经更换，但是这个系列仍在继续。不仅有这四部电视剧，就连动画片也在网络上热播开来。如果算上动画版的，这个系列已经有了5部之多了。下面我们就来欣赏电视剧《家有儿女》当中的精彩片段。 妈，有一件事您不听耳朵，我也告诉您。 什么事儿？ 姐姐逃课啦。 啊，你怎么知道的？ 她今天跟同学打电话啦。妈妈，别担心，我保证我不会逃课的。 嗯，你最乖了，你就是妈妈的乖孩子。 我上课睡觉，我也不逃课。 这孩子， 哎， 爸。哎，哦，哎， 累死我了。 咱俩得说说小雪的事儿了啊。 明天再穿行吗？困死，真的。 他今天可旷课了。 哎，流星旷课不是很正常的事儿吗？ 嘿，谁跟你说是流星啊？小雪，你听见没听见 啊？啊？小雪？这不可能吧？ 嘿，怎么不可能啊？你没看见他今天回家那样？哎呦，满身满脸脏的，好家伙，绝对不是从教室沾来的。哎，你看这衣服，破了个大口子。 哪儿？ 啊，我刚给缝上的。 爸妈 啊， 姐姐， 怎么了？ 切菜刀伤尿神。 啊！小雪，你干嘛呀你？ 快点！ 想不开呀你？ 是啊，你这干嘛？让我们多着急啊！ 哎呀， 去了？我只是用绳子和图片来模拟生态链。啊？你应该知道什么叫生物链吧？ 嗯，我知道。 我不知道。 生物链呢，就是大鱼吃小鱼，小鱼吃虾米。 那你拿刀干嘛呀？ 啊，用刀割绳子呀，总不能让我用牙咬吧？ 虚惊一场。 哎，那旷课是怎么回事？ 不就是少上一节自习课吗？我那个呀，是去参加一个生物夏令营的入营仪式。嗯，这几天呢，我总算是没白练，野外生存呢都得 A 加。嗯，我要以这个夏令营为起点，我将来呢要做中国的珍妮古多尔。 那行，那好好去参加你的夏令营吧。啊，我们就走了。 啊，好。 但是不能耽误学习。嗯， 珍妮古多尔是谁呀？ 英国的一女的，为了保护和研究野生大猩猩，天天在树林里和他们同吃同住，你不知道？ 啊，小雪要跟她学，要把青春献给大猩猩。 没你说那么吓人，又不傻，就是小孩儿心血来潮，无非就是兴趣广泛一点，没什么大事，我们应该支持啊。 那大猩猩可会咬人。 刚才您听到的是电视剧《家有儿女》当中的精彩片段了。这部五部作品构成的系列情景喜剧够长了吗？那么您要问还有没有超过它的呢？答案自然是肯定的。这部就是《阳光的快乐生活》，这是由著名相声演员杨毅、杨少华领衔主演的大型都市系列喜剧，是一部由天津人编、天津人演、天津人拍、天津话说着的都市喜剧。他的出现既为天津的电视剧填补了空缺，也弥补了天津没有情景喜剧的空白。自从2004年这个系列的第一部问世以来，到了2009年的8月份已经推出了6部。或许细心的观众也能注意到，虽说这个系列听起来挺多，但是每一部都只20多集，所以并没有让观众们感到特厌烦。而且电视剧中有很多的笑料直接来源于相声，有很多朋友都觉得这个电视剧啊，就是由很多段小相声构成的，趣味盎然。下面呢，我们就来欣赏情景喜剧《阳光的快乐生活》当中的精彩片段吧。 你就吃点素的就行了，是吗？你就吃这个。 没锁门呢，巧嘛，进来吧。 杨叔，吃饭了？ 就结呗。 今儿礼拜天，我路过这门口，我说进来看看您。 谢谢猴哥，快坐下。 猴哥坐。 哎，吃饭了。 哎，好。 哎，猴哥， 哎， 还没吃的吧？ 我不急。嗯， 不急到底是吃了没吃啊？ 不急， 肯定是吃完了。 没有， 哦，没吃啊？ 没吃， 坐下一块吃，再过来喝杯啤酒。 好， 哪你喝？你吃你的素菜吧，要喝也我们俩人喝呀。 有你什么事儿啊？ 给猴哥。 不用。他还带着筷子来 了。啊，这有时候啊，我们工作忙，不知道走哪儿干什么。 行，来一块吃。 那我就不客气了啊。 我们爷俩都让您给治成这样了，您还客气嘛呀？ 对，你们爷俩一定要吃素，你知道吗？我在家里头要动一口荤腥，你嫂子能给我打的呀，狗脑子能打出人脑子来。 我嫂这么厉害， 可不嘛，都摊上了。 您多长时间没吃肉了？ 6个月20多天了。 快7个月了。 可不嘛。 你也不出去这个就是偷着吃两口嘛。 不行啊，告诉你啊，人呢就得自觉，知道吗？对自个儿得负责任。 你这什么猴哥 啊， 我出来进去上下班，我爸他老盯着我，一口我都吃不了。 这就对了，杨叔，那个嘛，我跟你说啊，你知道当初我在医院里头见你们爷俩，你们爷俩那脸色嘛颜色？ 嘛色？ 青的。你看看你们爷俩现在嘛颜色？ 我们现在是嘛色？ 你自己瞧啊， 绿的， 多正啊。杨叔，这是嘛呀？ 哎，那个，这我吃剩下的。 杨叔，您跟我还客气啊？ 我从小您看我长起来的，您干嘛呢？这是，这我替您二位打扫了吧。 中中中， 这谁吃的？我不是告你们了，不要吃这，不要吃这个，你怎么还吃这个？ 寇哥，您可冤枉了，我可一口都没吃， 一口没吃，这是谁的？ 我吃的。 杨叔，我跟你说多少回了，一定要吃素。我给你举一个例子吧，你指这是嘛？ 这个 高胆固醇，您这是吃下去嘛后果吗？轻者脑梗，重者呀 怎么样？ 跟好人一样 啊？ 不可能！您看这是嘛？您指这是嘛？ 肘子， 肘子，您知道吃下去嘛后果？轻者脑梗，重者呀 怎么呢？ 跟好人一样啊？ 这可能吗？ 不可能！我跟您说呀，您二位一定要相信科学，相信知识，相信大夫 啊！ 那你说你们这二，这怎么办呢？ 那赶紧扔了就完了吧？ 扔了，糟蹋东西！那李时珍在《本草纲目》里说了，知道吗？有塑料袋吗？ 娱乐大篷车，开心乐呵呵。 欢迎继续乘坐娱乐大篷车，我是各位的司机韩涛。我们今天的休闲之旅当中呢，继续来盘点一下没完没了的那些影视作品。在前面的时间中，我们说了没完没了的情景喜剧，其实除了剧情型的续集，情景喜剧型的续集，还有一种续集的方式，那就是某某姊妹篇。这姊妹篇的定义无从考证，基本说来呢，就是创作班底基本一致，故事类型基本一致，作品风格基本一致。比方说在2008年火爆一时的电视剧《奋斗》，不仅在各个电视台轮流播放了一番，就连网络上也随处可见《奋斗》的经典台词。比方说米莱笑眯眯地把陆涛绊倒之后，笑眯眯地说，以后你是项目经理，我是项目总监，你在我的手下打工，以我的监督为荣，每天在我严厉的目光下吓得浑身发抖，过着生不如死的悲惨生活等等，够贫的。下面我们就先来欣赏一下电视剧《奋斗》当中的这个片段。 陆涛，来，坐好。我来是有一事向你正式宣布，你已经正式成为田园牧歌项目经理了。 哎，陆涛，哥们也有一消息向你正式宣布，我已经无家可归了，是不是？哥们投奔你了。 你跟陆陆不挺好的吗？怎么了？ 是挺好的。 那你这什么意思啊？ 哎呦，陆陆把他妈接来了，弄得哥们都没地儿睡了。 就这事儿啊？你说哥们这退休生活缺伴的时候你不来，马上要干事业了你来，你几个意思啊你？ 哎呀，哥们睡哪屋啊？ 剩的房间你随便挑吧。 哎，我能趁向南不在把他那屋给霸占吗？ 那是你们的事儿，我不管。 成，就能办。 我也正式宣布，等向南下班以后咱切球去。 对，赶彻底解放，切球去。 哎，我还没跟你说公司的事呢。 谈什么公司的事？没看我哥们来了？公司的事到公司谈去。洗澡去喽。 干饭去。 陆总请。 哎，好巧好巧好巧， 不错不错啊，这盘不错。 哎哎哎，你生人的赖屁吧又露出来了啊！进了黑八怎么不算啊？你们说算不算？哎，不许耍赖啊！ 就你这种业余代表队的种子选手，也跟我们本市十强比台球，疯了吧你？ 陆总。不许耍赖，这样不好，输了球是要马球的。 陆总， 陆总，陆总， 来来来， 陆总请。 来来来，别客气别客气。 球， 老板包场，请把你们的大门锁上，我们今儿要血战到底。 没问题。 你们血战到底我怎么办呢？我还得回家睡觉呢。 老板，我们的女拉拉队长她累了，她困了，她要回家睡觉了，麻烦你在关大门之前把她轰出去。 帅得好，有创意， 帅得好。 我再向你宣布一个更重要的消息，你是项目经理，我是项目总监，从明天开始你将在我的手下打工，以我的监督为荣，每天在我严厉的目光下吓得浑身发抖，过着生不如死的悲惨生活，想把我轰出去没门，这就是你的下场。哎，我的话说完了，别坐着，快起来吧，去给我买瓶饮料去。作为你的总监，我刚才训话训得口干舌燥的，再听总监说最后一句话，我要喝可口可乐。 说了， 说的， 说的好， 说的真好 ，very good。 如涛，站起来！你要从失恋的痛苦和退休的阴影中走出来，去干事业，去谈恋爱，去吃饭，去喝酒，去打台球。你要珍惜我跟夏楠都没有的机会，你要替我们珍惜，特别的珍惜，为了美好的明天去奋斗。说得好， 你说两句。 陆涛， 我说的， 我听到了，我记住了，谢谢哥们儿。 友谊万岁！友谊万岁！ 刚才您听到的就是《奋斗》当中的精彩片段了。既然这部电视剧如此火爆，那么在2009年，《奋斗》的续集也就被搬上了荧屏，不过却换了种说法，叫《奋斗》的姊妹篇。这就是电视剧《我的青春谁做主》。虽然都是赵宝刚导演，但是主角换了人了。在《奋斗》中有着出色表演的华子米莱，在这部姐妹篇当中挑起了大梁，并且还找来了陆毅等人加盟。虽说没能达到《奋斗》的火爆程度，但在质量上也被很多的朋友认可了。好了，看看时间，上半段的旅行要告一段落了，送上这首子曰带来的电视剧《奋斗》当中的插曲《相对》。歌声当中稍作休息，广告之后再次启程，诸位稍后见。 辈子。我不是你的，我的前世今生和平。 这是一段开心的旅程， 这是一幕精彩的大戏， 这是一部好听的电影， 这是一段逗乐的相声， 这是一首动人的歌曲， 这是一种久违的感动。 这正是影视歌戏大荟萃， 曲艺相声好宝贝， 奥运北京五环路， 快乐同行笑声飞， 欢迎乘坐娱乐大篷车。 亲爱的朋友，告诉我你的愿望，我将满足你。 我想听歌。 还是京戏有味道啊。 有相声小品吗？ 拐了拐了拐了， 我要看西游记。 好，老凤吃你。 休闲之旅启程了，去吧。 休闲之旅， 休闲之旅。 欢迎各位继续乘坐本期的娱乐大篷车，行驶在快乐的旅途上。我是各位的司机韩涛。我们今天的快乐之旅啊，就来继续盘点一下没完没了的这些影视作品。上半时段即将结束，那时候我们提到了续集的另外一种方式，就是姊妹篇。其实不仅仅是奋斗有姊妹篇，早在2005年电视剧《亮剑》引发轰动之后，就有姊妹篇被推出。但是有趣的是，这部电视剧的姊妹篇还不止一个，其中一部《我的太阳》是《亮剑》原著都良所创作，而另外一部则是故事风格较为相似的《大刀》，这无疑也说明了《亮剑》的走红程度。下面呢，我们就来欣赏电视剧《亮剑》当中楚云飞、李云龙和赵政委聊军人气质的那个片段，这也是影片的精彩台词之一，来听一听吧。 国力贫弱，装备低劣，这都是事实。但是最大的问题啊，还是人的问题。你想想，南京保卫战，国民政府动用了12万大军，口号喊的倒是很雄壮，与南京共存亡，战至最后一兵一卒。但是结果呢，仅仅守了3天就城破兵败，几万军人被俘，这就很说明问题了。到底缺的是什么？一句话，是破釜沉舟的勇气和有敌无我的气势。外围守不住，就应该退进城内打巷战，班字为战，人字为战，要把城市变成一座堡垒。即使是阵亡，也要在临死前给敌人以重创，要让侵略者每前进一步都要付出血的代价。 对于南京保卫战，兄弟我也有看法，一句话，痛心疾首。数万军人一旦箭支丧失，群龙无首，就成了一群羊，放下武器任人宰割。他们手里拿的是什么呀？不是烧火棍，是武器。哪怕剩下一个人，也要以死相拼。赵兄说的对，关键不在于武器、战略和战术，最重要的是军人要有精神，一息尚存，战斗不息。只要有了这种精神，哼，日本人想奴役中国门也没有。 鬼子的战斗力的确不弱，论武器论战斗力咱明显处于劣势。这就好比两个人打仗啊，对方比你壮是吧，咱能不惹他就不惹他，但是他要欺负你咱必须要还手，打得过要打，打不过也要打，既然打就要把仗打好了，咱得和他们动脑子，该硬的时候就得硬。 云龙兄的部队我早有耳闻呐，区区一个团，苍云之战击溃坂田联队，击毙坂田大佐；李家坡之战山崎大队全军覆没。云龙兄的战绩在第二战区已传为佳话，连蒋委员长和严长官都称赞过。 蒋委员长可不常夸人呐，我李云龙可不敢当啊。 看来云龙兄似乎对蒋委员长还有些成见，实在是不应该啊。现在是国共合作，我们是友军，对以往的成见还是不提为好。 好说，我们是很愿意相信蒋委员长的诚意的啊。啊，今天不谈政治，咱们只谈军事，谈民族大义。 对对对对对， 道兄，对不起了，刚才兄弟我小瞧了你，有眼不识泰山。赵兄也是一个血性之人，有燕赵之风，有此等人才，国家甚幸，民族甚幸啊。赵兄说得好，一个国家军队的组成应该是由一批热血青年组成的，他们以捍卫国家主权、维护民族尊严为己任。要想靠军人职业升官发财的人，根本打不了仗，只会给咱们中国军人丢脸。 哎，这话我爱听。当军人要有股气势，要有一股拼到底的劲头，就像一个剑客和对手狭路相逢，他发现对方竟是天下第一剑客，这时候他明知是死也必须亮出宝剑，没有这个勇气就别当剑客，倒在对手的剑下不丢人，那叫虽败犹荣。咱中国军人不能当孬种，逢敌必亮剑，绝不含糊。 好，云龙兄说得太好，逢敌必亮剑，血溅七步，不是你死就是我亡。楚虽三户能亡秦，岂有堂堂中国空无人，此乃我中华军魂也。 刚才我们听到的就是电视剧《亮剑》当中的精彩片段。其实与《亮剑》近况相同的还有电视剧《士兵突击》。这部由王宝强、陈思诚、张国强、段奕宏等人主演的影片，不仅让许三多这个人物成为了新一代的励志典范，同时也带红了两部姊妹片，这就是《我的团长我的团》和《我的兄弟叫顺溜》。或许这两部当中，《我的兄弟叫顺溜》更像是姊妹片吧，主演都是王宝强，情节模式也都是草根英雄，只不过一个发生在和平年代，一个发生在解放前的战争年代。不过《士兵突击》的这两部姊妹片争议也是较大的，影响也没有超过《士兵突击》。下面呢，我们就来欣赏电视剧《士兵突击》当中的片段吧。许三多进入钢七连以后，他的成绩很不好，甚至给全连拖了后腿。在一次休假中，许三多自愿想帮班长史金擦车修理，可是却被副班长五六一冷嘲热讽。接下来又会发生什么事儿呢？我们来听听看。 干啥呢？ 班长，这弄不上去了。 不是你就放下他不行吗？你别管他， 放手。 磕脑袋了？哎，今天下午全班放假呀，你怎么不跟大伙一块玩去？ 我替班长擦车。 你就不招人待见？ 待见？什么是待见？ 待见就是你这 咋了你？ 哼，没事儿。 那个，大伙儿说你啥呢？ 别往心里去。 啊？ 哼，我帮班长擦车。 欢迎，上这边来。 啊，这活没法干。 你看，你抱着他干什么？ 放下， 放下。 李三多，飞月，咱们这个速度确实得加快。这个布战车的维护保养，它是布战车的维护保养，它不是窗玻璃。啊， 徐哥，你啊，你还是跟班里人玩去吧，好不好？我还想去呢。这一副履带到现在拆不下来，往常多大个事儿啊！ 他们打扑克牌。 打扑克牌好啊，我都一个多月没拉耗子了。 打扑克牌没意义。 意义？哎，我求求你告诉我，啥叫有意义？ 我就说好好活有意义，有意义就是好好活。 哦，哎，那啥叫好好活呢？许爷， 好好活，好好活就是做很多很多很多有意义的事儿。 真理啊，同志，真理啊，同志们，我今天不小心碰到真理了。 玄宗，要不咱们这样，你呢，你站着，你跟我们学学保养啊。 好，布战车的维护保养啊，是一个重活，也是一个技术活。你说这一副履带一吨多重，得砸一节来，然后一节一节的清洗。您负重轮，你得往里边打机油。 总之呢，装甲兵人人必学。你呢，你就先你站到那块儿，你跟我们学。 啊， 嗯，咱们先从这个打履带开始。啊。 娱乐大篷车，开心乐呵呵。 欢迎回来，继续乘坐娱乐大篷车，我是这位司机韩涛。我们今天的休闲之旅当中，继续来盘点一下没完没了的影视作品。没完没了的影视作品何其多呢，续集姊妹篇轮番上阵了。除此之外，还有一种方式，那就是 N 部曲。在内地的电视荧屏上，最早出现 N 部曲的应该算是《篱笆女人和狗》《露露女人和井》《古传女人和网》所构成的农村三部曲。它根据韩志军的长篇小说《命运四重奏》改编，先后被评为全国优秀电视剧飞天奖的三等奖、东北三省金虎奖一等奖、金鹰奖的一等奖，导演陈宇中获优秀导演奖，在当年可以说是家喻户晓，尤其是可怜的枣花更是赚取了不少观众的眼泪。下面呢，我们就再来回顾一下这部电视剧《篱笆女人和狗》当中童锁欺负完枣花被别人指责的这个片段。 童锁这小子也太不像话了，他要能赶上你们哥俩一半，我也就不用操心了。 爹，依我看呐，您老人家根本就犯不上操这份心。他跟枣花过不到一块儿去，干脆离了算了。 离？ 是啊，爹，您看，现在我们哥几个也都老大不小的了，自己呢都能立门户了，干脆谁爱离就离，谁爱分就分，咱们这个家也别总在一个锅里搅马勺了。 银锁，你说这话什么意思啊？ 爹，我啥意思也没有啊。 不对吧？啊，你小子是想鼓动分我这个家呀？啊，哦，谁爱离就离，谁爱分就分，亏你说得出口啊。 怎么？你长大了，这个家装不下你了，啊？你想要拍胸脯想一想啊，你爹是一把尿一把把你们从小拉扯大，容易吗？我拼死拼活，我花了多少钱呢？给你们都娶上媳妇儿，容易吗？我一点一点攒了这么点家业，容易吗？啊？你为什么要毁掉我这个家呀？你这么说这么做，对得起你死去的娘吗？ 爹，我， 你给我滚！你快 走吧，快走。 这个畜生啊！ 刚才我们听到的就是电视剧《篱笆女人和狗》当中的精彩片段了。当时这部电视剧可谓红遍了祖国的大江南北，枣花的悲惨命运，茂源老汉的隐忍，以及他老年时对爱情的追寻，巧姑的精打细算，就连麻雀的泼辣都给大家留下了深刻的印象。别看这个农村三部曲说起来感觉是没完没了的，其实不然，每一部仅有12集，就算是三部曲加在一块也不过36，长度和现在的一部电视剧也差不多吧。更值得一提的是，农村三部曲当中有众多首歌曲被广为传唱，篱笆墙的影子、命运不是露露、苦乐年华等等都很经典。下面呢，和您送上毛阿敏演唱的《篱笆墙的影子》，这就是电视剧《篱笆女人和狗》当中的主题曲。 星星还是那颗星星哟，月亮还是那 响在耳边的正是毛阿敏带来的经典老歌《篱笆墙的影子》。其实港台地区的影视作品很少出现 N 部曲啊，但是琼瑶却似乎很偏爱这种方式。在他创作小说的时候，就已经把几部小说合并成一个系列了，比方说《梅花三弄》，比方说《两个永恒》。于是在将这些小说改编成电视剧的时候呢，基本上也都是按照琼瑶最初的设想，《两个永恒》只包含了两个故事，《新月格格》和《烟锁重楼》。这两部电视剧都反映了封建社会当中妇女们对爱情的执着。下面呢，送上瞳孔和张雨生合唱的《两个永恒》，这也是电视剧《新月格格》当中的主题曲。 天上有星， 上有星月如钩，地上有烟锁重楼， 人间有永恒恋， 情人能永恒相守， 同是天涯沦落人，相逢难求人长久。红颜自古如名将，无需人间 千百头。天上有星月如钩，地上有烟锁重楼，两个永恒情无限，拼着今生万古愁。天上有星月如钩，地上有烟锁重楼，两个永恒情无限，拼着今生和万古愁。 少时而遇，爱到深处不远留。 天苍苍，心地茫茫， 情绵绵，系恨悠悠。 红是天涯沦落人，相逢难求。人长久，红颜 自古如名家，不许人间见白头。 天上有星月如钩，地上有烟锁重楼， 两个永恒情无限，拼得今生万古。 天上有星月如钩，地上有烟锁重楼， 两个永恒情无限，拼得今生 今生万古愁。 天上有星月如钩， 地上有烟锁重楼， 两个永恒情无限，拼得今生 听过了瞳孔和张雨生合唱的歌曲《两个永恒》之后呢，再来说一说《梅花三弄》系列。构成这个系列的是大家非常熟悉的三部电视剧《梅花烙》《鬼丈夫》和《水云间》。这三部作品啊，在上个世纪90年代中期大放异彩，让很多人都再一次沉醉在了琼瑶创作的爱情世界中。其实这三部作品前两部风格还算是相似，都带有点神幻色彩。比方说《梅花烙》当中白狐的幻想，比如《鬼丈夫》当中因为被毁容而误解闹鬼的传闻，都是琼瑶刻意加入的新鲜元素。不过第三部《水云间》却完完全全都是在讲述人类的爱情了。好了，看看时间，今天的旅行也要跟您说一声再会了。最后为大家送上姜育恒带来的这首经典老歌《梅花三弄》。歌声当中，司机韩涛，代表调度员驼驼，技术叮当，感谢您的乘坐，下次旅行不见不散。 红尘自由，痴情者，我笑痴情太痴狂。若非